2021年3月25日批次包装有瑕疵，港澳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 多两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专家称一宗无关，一宗待分析。 新增10宗确诊，4宗属本地个案，一宗源头不明。 美国欧盟同意重启中国议题双边对话机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嚟到星期四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喺千禧年代咧，今日有萧乐文喺度嘅。而家嘅靶场嘅消息咧就系咁样嘅。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咧、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嗱，見到啦，接種咗超過150,000劑嘅 BioNTech 疫苗啦。尋日朝早咧10:00，政府就有個公佈，咁就話收到代理商復星嘅通知，話其中批號咧就係210102嘅呢一個疫苗咧，係樽蓋有一啲嘅包裝嘅瑕疵，咁就話為咗謹慎起見咧調查啦，咁調查期間都要咧係暫停接種，直至係調查完為止啊。而香港咧其實咧都係嚟咗兩個批次，有關於係BioNTech 呢個疫苗啦。頭先講嘅呢個嘅批次咧就580,000幾，咁另外仲有一批嘅 BioNTech 疫苗咧就750,000幾。嗱，尋日香港咧就10:00咧就係正式公布，就話係叫停打呢個 BioNTech 嘅。咁大家都留意到啦，喺澳門方面咧，用同樣係呢一個批次嘅 BioNTech 疫苗咧，佢哋喺朝早咧8:41左右咧就已經宣布咗係暫停接種BioNTech 疫苗嘅。嗱，公布時間上面咧都令人哋關注，點解香港會遲咗少少咧？遲咗成個鐘有多咧咁？咁另外咧就係啦，香港亦都政府亦都係講到咧有關於呢一個嘅疫苗嘅包裝嘅問題。咁佢哋就話有57宗嘅，咁好似一啲係涉及到裂痕啦，有啲係樽蓋上面咧就話係鬆脱等等，咁話係咧係有要求到代理去跟進嘅，咁啊通知咗佢哋噶。咁究竟而家咧呢啲樽蓋嘅包裝瑕疵咧，對於疫苗嘅效用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影響咧？打咗嘅人嘅身體有冇啲咩影響咧？又會點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先生你好，系。 早晨，崔俊明，就想先问一下啦。头先我都讲到，有个57次就发现一啲，譬如裂痕啦、樽盖系松脱啊。咁而有一啲咧就话系注射嘅时候咧，入一啲嘅稀释嘅水嘅时候咧，有啲压力过大嘅情况咁。其实一般嚟讲系有啲咩原因喺一啲疫苗嗰度会出现呢啲情况嘅？ 嗱，睇翻嗰个讲咗嗰个点解得一啲盐水入去会有啲喷出嚟啦，即系啲疫苗，主要因为嗰啲疫苗咧个制造嗰阵时候咧都会抽翻啲空气出嚟嘅，因为空气里边有氧气，氧气会令到嗰啲疫苗唔稳定嘅，咁所以会抽翻啲空气啦，就会打一啲我哋叫唔活跃嘅气体落去。一般嚟讲咧就会打一啲氮气嘅吓，咁咧就如果呢啲氮气打得太多啊，咁啊个气压就大咗啊，咁就有機會咧，我哋吉一啲針入去嗰時咧，就會吉出嚟，佢就啲疫苗就噴出嚟嘅，就啜一聲咁。咁所以呢個其實都同佢生產嗰陣時候注入咗太多一啲個唔活躍嘅氣體入去，咁呢個當然同個品質控制有關。 咁另外頭先講到話裂痕啊，啲樽蓋即係鬆脱啊，或者個樽身有污跡啊呢一類咧， 嗱最緊要係嗰、那個金屬環咧係會鬆脱咧，呢個係發現得最多嘅。嗱咁咧就另外講咗其他先啦。玻璃佢就裂咗，咁有機會佢啤個金屬環嗰時個力太大，會喺整裂咗喺個樽頸嗰度整裂咗，有啲裂紋。又或者喺生產過程之中有啲碰撞啊，導致佢有啲玻璃嘅裂紋。咁另外污跡咧就可能佢係因為有機器嚇，會生產過程都接觸咗啲機器，咁機器啲油啊就會黐咗上去啊咁樣。咁但係最緊要就最常見咧，反而係嗰個金屬環嚇，嗰、那個疫苗嘅金屬環咧，其實係我嚟固定嗰個膠質嘅嚇，因為個疫苗嘅樽嚇，你注入咗疫苗之後咧，就要塞住佢噶嘛，唔俾啲疫苗流出嚟。咁呢個膠質塞咗落去之後咧，就要靠呢個金屬環咧固定佢嘅。咁如果固定咗之後咧，我哋倒轉抽針嗰陣時候都唔會流出嚟啊，同埋佢外邊啲污糟空氣都唔會走入去啦。咁點解個環會鬆啊，甚至乎會移位啊？ 咁即係同佢當然啦，因為而家疫苗生產過千萬劑啊，千萬樽或者過億樽，咁嗰啲機器都有疲勞噶嘛。咁如果佢唔調定期去調整翻嗰啲壓力咧，有機會去撳嗰個環箍住嗰個膠質唔夠緊咧，就有出現呢個種情形啦。 咁所以聽落 大力又唔得嘅嚇， 即係所以聽落係咪真係都係喺個廠房製造嘅過程入邊涉及嘅問題，機會大過喺運輸過程造成頭先話咩破裂啊，話有啲鬆脱嘅情況，似喺廠房做嗰度已經出現呢啲情況喎，係嘛？ 係嘅，因為點解咧？你諗下運輸佢純粹都係喺乾冰，然後運到香港係冇人拆過去嘅，直至去到葵涌嚇嘅廠房入去負70度嘅雪櫃，然後啲接種中心話：，哎，我要幾多支啦？佢先至我哋解凍，咁解凍只不過係將一啲大盒裝嚇變為細盒裝，或者有啲唔需要添，純粹係直去呢個接種中心。咁所以其實唔會掂到嗰啲蓋添啊，更加嚇，因為啲蓋根本係一定要係接種嗰陣時稀釋，或者我哋要去抽針嗰陣時先會接種到。 咁所以理論上係咪唔關某一個批次事，而係只要喺嗰個廠房度做嘅，就有可能出現頭先呢啲問題咧？所以未必係同一個批次嘅問題。 有㗎有㗎，但係咧，我哋覺得好奇怪，點解即係美國啊、英國佢哋仲打得多過香港，即係同埋打咗好耐，點解嗰度就冇呢啲個案？嗱，我相信因為我哋問翻英國嗰啲藥劑師咧，其實佢哋都有啲發現呢啲嘢嘅嚇，即係鬆啊嚇咁。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就德國總公司咧點解會？就算你停都好啦，為咗安全起見，咁你之後一定要幫香港諗定係咪有新一批嚟啊？或者一個2010、2104個批次，點解又停埋佢？又唔會早啲放寬翻出嚟用咧？嗱，但好明顯咧，即係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冇考慮到香港嗰個擔心，佢淨係話為咗自己話我停啦，我安全起見。嗱，對佢嚟講係好事嚟㗎，因為有乜好過穩陣咧，但佢唔會考慮，得我即刻會揾一批嚟嘅喺三日之內。嗱呢啲嘢佢冇幫香港諗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喺美國同樣發生啲事，佢會唔會夠膽停咗佢？淨係話為咗謹慎起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其實真係有啲問題嘅嚇。 即係你嘅建議就係而家呢一個嘅210102即係出事嗰個嘅批次即係暫時唔好用住啦，應該係嚟嗰批新嘅。你嘅建議係咁，係咪咁？ 最好就有新啦。不過問題就係葵涌嗰啲負70度嘅雪櫃已經裝緊一啲舊啊，或者唔用住嗰啲貨，你騰空唔到啲儲存嘅嗰啲雪櫃俾佢。咁所以其實應該係總公司即係宣布呢件事話要暫停謹慎咧。謹慎暫停咧，其實應該要幫香港諗埋嗰個處理方法啊嘛。根本你冇理由呢個 BeyondTech 總公司係咁冇責任感。 OK， 嗱，今次大家都關心啦，而家有一啲即係鬆脱啊個樽，或者有啲裂痕嗰啲情況咧，會唔會影響到疫苗嘅效用咧？或者即係受到污染咧？或者有其他污染物入咗去啦？咁其實係咪就係咁樣就代表有可能即係啲空氣入咗去，有啲細菌入咗去，可能係會係咁樣噶？ 嗱，最主要咧就係呢個喺呢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裏邊都有藥劑師喺度嘅。個目的咧就係去每一次去稀釋啊，去抽嗰陣時咧，都要藥劑師去監察喺裏邊嗱，譬如嗰啲顏色疫苗顏色有冇一拎出嚟就睇下啲顏色有冇問題啦，有冇變啦。稀釋咗之後有冇沉澱啦？啊，同埋就喺一個樽嘅身有冇問題，有冇污糟啊呢啲。咁呢正正就係一個把關嚟嘅嚇。咁其實今次所有匯報咧，全部都是經過藥劑師去匯報翻俾衛生署嘅，咁當然配藥員都有幫手嘅嚇。 但有冇啲係肉眼睇唔到嘅？頭先譬如話有啲即係可能個蓋鬆咗啲入咗去即係疫苗度，可能啲菌我唔知啦。咁呢啲未必係睇到喺個顏色上面有變動嘅喎。 冇錯冇錯，係咯係啊，問得好嗱。其實嘅製造藥物咧，係尤其是啲針劑咧，佢哋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嗰個膠質咧，嗱我係塞住咗嚇，就唔會俾外邊啲空氣啦。咁但係你話咦咁有條罅或者鬆咗走咗入去你都睇唔到㗎啦。嗱，所以點解裏面頭先講啦，佢會打一啲唔活躍嘅氣體，係會等同個壓力呢就等同出面嘅壓力或者高少少嘅。就算有條罅仔都好啦，佢其實出面啲空氣係唔會走到入去裏面去保護啲疫苗㗎。 咁而家整體聽落個把關就落咗喺一啲前線打嘅人員啦，或者藥劑師嗰度啦。其實呢個把關夠唔夠咧？即係其實一重把關嘅啫喎。因為好似話啲疫苗嚟到就即刻放入雪櫃噶啦嘛，即係冇一啲可以即係即刻抽查嘅步驟會做噶嘛。咁呢個把關純粹落咗喺一啲前線人員度夠唔夠咧？ 嗱，其實即時收貨嗰陣時，即時抽查就個可能個可能性唔大嘅，因為點解咧？嗱，平時當然得啦，但係大家都知道疫苗個對温度嘅好敏感嘅。 嗯。 如果你一盒有195個藥瓶咧，你獨支咧去抽查咧，嗰陣時咧就會令到啲疫苗個温度上升，仲危險嚇。 嗯。 咁不如喺接種嗰陣時或者稀釋嗰陣時去測。咁其實呢個係我哋喺醫院藥劑師日常嘅工作都要做嘅。如果我哋做一啲疫苗嘅抽針，嚇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定期要做嘅嘢嚟嘅。咁、嗯、反而喺嗰、那個我哋會覺得生產商嗰陣時候，點解嗰個品質控制啊，或者監察 check 唔到呢啲有啲玻璃裂咗啊，或者個樽蓋歪咗、嗯，其實樽蓋歪咗咧，你肉眼都睇到嘅。 嗯、 啊，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啲即係我哋叫紅外線睇到佢個形狀變咗咧？個頂個形狀嗱，呢、啊、啲其實應該佢要解釋嘅、嗯，即係佢就話要謹慎，要暫停啦、 啊。 第一冇顧慮到香港個擔憂，第二。佢應該係盡快要有個報告咯，係啊。 咁、嗯、但係即係客觀上嚟講，真係得一重把關喎。咁夠唔夠咧？又、 除咗藥劑師之外啦，當然出到去做咗啲預設嗰啲針劑，即係嗰啲針筒咧，就個護士都會睇嘅，睇下啲顏色啊，睇、嗯、下有冇雜質嘅。咁、嗯、所以其實除咗藥劑師啦、配藥員啦，仲有護士嘅嚇。咁、啊、當然肉眼睇唔到嘅咧係最緊要嘅嚇，嗰啲係一定係靠藥廠嘅做把關。咁、嗯、衛生署有定期抽去種菌嘅，咁都睇佢有冇污染嘅嚇。 嗯，但係而家譬如話講到一啲裂痕啊、啲樽蓋鬆咗呢啲咧，其實過往譬如喺其他疫苗，譬如流感疫苗呢一啲狀況係常唔常見嘅？ 嗱、啊，流感疫苗咧係嗰啲預設性嘅針筒嚟嘅，唔需要抽針，所以唔會有啲藥瓶嘅。 Okay. 啊，咁但係我哋係見到有啲抗生素係用啲藥瓶咧。其實都有時見到佢啲反而係嗰個金屬蓋，但係都有時鬆啊、歪咗啊呢啲。咁其實呢啲都係比較少嘅罕見嘅、 嗯。 但係今次咁短時間都有成五啊七單啊，有關呢啲嘅包裝咧，其實都係應該要重視咯。 嗯，最後我想問下啦，我見到衛生署長就話，即係而家呢個 BioNTech 啦，第二劑根據啲數據咧，都可以話係隔19至到42日打嘅。咁原先就話隔。即係廿一日打啦，喺香港嚟講，咁就話咧如果咧之後有得恢復翻打翻啦，都希望可以盡快去接種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真係個調查一路都進行緊啦，令到啲人士可能要遲過42日先至打啦。對於成個嘅疫苗效用嚟講啊，即係之前打第一劑又一路冇得打住，隔咗42日之後先打嘅人，有冇影響嘅咧？呢個疫苗效用上面？ 哦，係呢、這個。市民就好着重啊，即係好關心嘅問題。嗱、 嗯， 就尤其是接種咗第一劑復必泰嘅市民啦。嗱，其實咧就美國嘅 CDC 即係疾病及預防控制中心咧，其實都有建議，佢係針對講復必泰嘅嚇。復必泰咧，如果真係第二劑即係廿一日之後真係過咗嚇，咁、啊、就其實佢可以去到六個禮拜都得嘅，即係42日。 係咯， 啊，六個禮拜補翻都得。嗱，話雖如此咧，其實再長啲都得嘅。不過當然嗰啲數據就暫時冇。不過睇翻以往疫苗咧，因為第一劑咧就令到身體有記憶啊。咁其實你就算耐少少啊，多過六個禮拜咧，其實都會產生抗體嘅。 但係會唔會嗰個抗體嘅效用會低咗咧？ 有機會嘅，有機會嘅。咁所以一定要數據支持。不過暫時嚟講咧，六個禮拜咧係有啲數據支持嘅，係啦。 OK， 好啊。咁啊，同阿崔俊明倾到呢度。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嘅。嗱，另一个同疫苗有相关，见到咧就系负责讨论一啲打针之后一啲异常事件嘅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就寻日就开会，亦都公布咗咧有两宗嘅接种疫苗之后咧有人死亡嘅事件。咁两个人咧都系接种咗科兴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讲佢打咗针之后咧17日之后咧系过身。咁而家判断咧就系话同疫苗系冇直接嘅关系嘅。咁而家咧接种疫苗之后咧，有人死亡嘅数字咧就去到系十宗嘅。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成员黄志基，早晨。早晨，黄志基。早晨，黄志基。OK， 咁我线路上咧，而家我哋继续咧都听下先啦。咁啊，都想问一下黄志基咧，就系而家见到。第一宗大家都好關注就是、第一宗係涉及 BioNTech 嘅疫苗有死亡嘅個案啦。咁見到而家委員會初步就話認為個案嘅死因咧同疫苗咧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初步有冇話即係點解會得出呢個結論咧？OK， 好啊，而家咧就因為可能咧嗰個嘅 技術上有一啲嘅問題，我哋而家咧就嘗試咧再同阿黃志基。同阿黃志基咧去再傾一傾啊，咁但係咧今次咧呢一個黃志基呢一個嘅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咧，其實咧尋日咧就係即係開咗會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公佈啊，咁啊其中咧就講到咧就頭先都講到啦，有一個人咧就係接種咗17日之後係離世嘅，呢個係。新嗰兩宗嘅打咗科興嘅死亡嘅事件入邊其中之一嚟嘅，咁而家初步就話同疫苗冇直接關係啦。嗱，另一宗係點呢？另一宗就係接種咗之後咧，13日之後離世，咁就話佢咧本身係都有一啲嘅心血管嘅疾病，咁就要需要咧再去解剖咧去確定佢嘅實質嗰個嘅死因嘅。咁啊，見到咧而家咧就衛生署各方面就話咧，由2月26日咧去到3月21日咧，係即係由疫苗開始打開始起咧，去到3月21日咧，係接獲咗咧係790多宗嘅異常事件咯。咁啊，亦都見到話科興啊佔咗係500多宗啦 ，Beyond 係佔咗200多宗嘅。咁啊，繼續聽你嘅電話啦，歡迎打嚟1872311，關於疫苗啦。咁啊，尋日就叫停咗 Beyond 啦，暫時嗰個接種。咁另外亦都有啲嘅事件死亡事件嘅會議啊開咗，亦都初步都話係同科興嗰個嘅唔同嘅疫苗咯，科興又好 ，Beyond 嘅疫苗咧都係話係冇直接嘅關係。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黃生你好，請講。 係，我覺得好奇怪咧，即係嗱，唔知係咪即係舊年即係阿特首即係冒然封咗港澳碼頭，何一成就話唔係好，咁啊搞到而家今時今日。就到澳門封關的時候，澳門停打針都不大家通知一聲咯，即係我哋打咗復必泰，四月就打第二針，咁我哋有短信俾佢噶嘛，咁佢又唔 send 個短信，即係安撫下我哋，即係變咗我哋係好擔憂咯。咁 你講緊係即係你講緊香港政府冇 send 短信，定係講緊邊樣嘢？你講緊？喂，是黄生， 是 你讲紧边样冇 send 到短信嘅意思系讲紧边度啊？ 即系我哋打伏必泰有短信收到噶嘛？ 系， 咁你政府最简单，你起码即系 send 个信息，即系话安抚下我哋。咁啊，变咗我哋要去到你哋媒体先知道。咁而家好简单，局长都喺隔离台嗰度讲紧寻日发生咩事。 系，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最緊要咧，即係點講咧？大家而家講緊融入大灣區，咁我哋港澳都咁多矛盾，即係希望大家打聲招呼，即係唔好變咗澳門停，我哋照打，跟住突然間一齊停，咁樣變咗佢好混亂咯。 O、okay, K， 明白你意思啊，黃生。咁仲有何先生嘅電話，聽埋你電話先。早晨，你好。 我想問聲啊，依個政府點解？喂。明知嘅，我冇一早知道聲啊！點解而家咁遲先話我哋聽緊住民聲咧？ 即係你自己都覺得 所謂何時咯、啊？而家係 而 家科嗱，好似科興嗰只，你話咗指引，我哋上埋網睇到屋啊，最異常啲人唔願意打，有心臟病、糖尿病，張建府明嘅石佢又叫人去打，叫冇人去打去打，佢咪要喂？ 因為昨天政府都說即係承認溝通上有一些混亂啦，同埋因為香港本身有兩個批次的疫苗，咁啊見到澳門咧就係一個批次的疫苗，咁見到聶德權局長都話，理論上咧如果係即係有兩個批次的話咧，會不會另一個批次可以接種呢？咁所以都做了一些時間去同復星了解咁。 咁而家人命關天喎，咁嗱，我都講咗波興啦，但係國家領導人都話嗰個波興我亞視現場啲人唔假得噶嘛，嚟講咗講明噶嘛，而家你咪攞呢個事咪行國家於不義咧？ OK， 唔該曬啊何生嘅電話，咁仲有係黃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你好係。 係。 我記得梁卓港大醫學院教授，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佢咧喺傳媒度講過，話佢都唔能夠100%。排除嗰、那個死亡啊，同呢個接種疫苗之間係完全冇間接嘅關係。嗱、我好清楚嘅，

8:38，繼續回嚟千禧年代。睇翻咧唔同嘅報章綜合佢哋嘅資料啦，包括《星島日報》等等啦。喺尋日咧，政府10點咧係正式公布係暫停打 BioNTech 疫苗咧。之前咧，其實有一啲嘅接種中心嘅承辦商都話咧，喺尋日7點幾啦，已經收到通知咧，話可能要停打噶啦。咁啊，後嚟有啲就話可以再繼續打啦。咁到咗9點鐘又再收到通知咧，話要再叫停。咁跟住知道咧，就係去到10點鐘啦。咁啊，正式咧係市民都收到一啲嘅公布啦。咁就話係確認咧係停打呢個 BioNTech 嘅。見到同澳門比啦，咁佢哋就喺朝早8:41左右咧，就係宣布係暫停接種 BioNTech 嘅。咁大家都關注公佈上面嗰個嘅時間啦，亦都關注啦，就係打咗第一批第一針嘅 BioNTech 嘅人士咧，咁嚟緊嗰個安排會係點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嘅早晨。 是早晨，是 萧乐文。早晨，陈肇始局长。刚才都讲到那个时间上，大家都很想了解，其实昨日是几点钟收到复星的通知的，香港政府方面。 我们昨日其实就是即是都交代了，我们之后早呢是收到复星的通知。 嗯。 其实就主要呢都是他们那些疫苗呢，他们是希望是用一个谨慎的做法，因为呢卫生署都是即係通報咗有一啲即係有一啲包裝上邊嘅一啲嘅問題啦，咁佢就係、是即係請我哋咧係暫時咧係即係停咗呢個服務先，咁然之後咧等佢調查完成先至係再開始，咁所以咧衛生署亦都係即刻咧就同佢哋咧係開咗個緊急會議，咁咧就佢哋而家已經係展開咗調查噶啦，咁亦都係會盡快咧係會承諾咧係向衛生署咧。是報告翻嗰個即係調查嗰個整體嘅情況，咁當然個調查都會包括係喺香港即係呢啲疫苗啦，係喺個儲藏嗰度啊，一路去到即係中心啊嗰方面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即係德國嗰邊嗰個生產線啊嗰啲咁，咁所以咧呢一個整體嘅情況咧，而家正在調查中，咁我哋其實都理解嘅，大家都係。想關注即係睇下例如打咗第一針嗰啲係會幾時係打第二針咧？咁所以咧，衛生署都公布咗啦嚇，佢哋較早前佢哋個科學委員會咧，其實亦都係有講過咧，係話嗰個復必泰嘅疫苗咧，其實兩劑疫苗接種嗰個相隔嘅時間咧係可以19至42日嘅。咁當然我哋都會盡快。即係要一路同佢緊密聯絡啦，希望可以盡快咧，可以即係恢復翻呢個疫苗接種嗰個服務啦。 嗱，調查嗰度要再做個名啦，但係都即係見到局長都話即係。即刻係有一啲行動啊！見到都話第一時間有啲安排嘅，咁但係大家就會同澳門比啦。點解當時人哋可以8點幾就有個嘅公佈話係暫停BioNTech 嘅疫苗咧？咁香港嚟計就遲咗成個幾鐘嘅咧？中間其實發生啲咩事？可唔可以即係比較詳細啲或者公開啲講下呢個？ 我諗衛生署咧，其實佢哋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咧，係去例如去即係同我哋嘅。嗰、那個有一個command center 啦，大家係聯繫啦嚇，同埋咧係要點樣去通知呢啲嘅疫苗接種中心啦，咁我諗都係有各方面咧嘅工作咧，係都係需要即係立刻去即係確認啊展開嘅，咁我哋都明白因為有好多市民咧，可能係有啲啊特登攞咗假，有啲咧就一早都去到。那個疫苗接種中心咁都係為佢哋帶嚟不便咧，都係真係唔好意思嘅嚇。咁我哋當然啦，喺而家咧，我哋嘅工作咧就要即係繼續同 BioNTech 佢哋喺度聯絡，希望咧佢哋盡快咧可以俾翻啲資訊我哋咯。 我見到有啲報道就話有啲承辦商咧7點幾嗰陣咧係一度收過話係停接種呢個嘅 BioNTech 嘅，咁跟住後屘8點幾咧又收到話通知話可以繼續用另一批次嘅疫苗喎，咁到9點鐘跟住又話係暫停通知咁轉嚟轉去嘅，聽落好似啲指示，係咪呢個報道係咪屬實㗎？定係中間有啲咩誤會咁樣呢個？ 我諗琴日咧我哋都交代咗啦，我哋其實可能咧喺嗰個聯絡咧，因為嗰、那個 嗰啲接种中心咧都系有好多间嘅，有十几间啦吓咁。咁而虽然我哋都第一时间系同佢哋联络，咁喺可能中间咧喺嗰个即系大家沟通上边咧都系有啲混乱，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咧系唔好意思。咁不过咧最紧要咧就系话我哋嗰个接种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大概系有1080人都接种咗个疫苗，咁亦都系想。讲返呢就係话佢哋接种咗个疫苗呢其实係冇个安全嘅问题嘅。咁、okay. 所以呢就喺呢度主要我諗整体嗰、那个通知上面呢我諗日后呢再有呢啲事件呢当然我哋都会喺呢方面呢係尽力去改善。 嗯，我想知道是不是曾经一度有想过係用另一批疫苗，咁就令到唔使原本话210102嗰批出咗事就唔使即刻停晒所有人接种，系咪有考虑过呢样嘢？ 我谂我哋卫生署咧都一直就系同佢哋即系我谂供应商嗰度咧系联系嘅，系对于即系话系有一批嘅疫苗嗰、那个最初嘅时候咧就系嗰批嘅疫苗咧系佢系请我哋是暂停接种啦，咁而另外第二批呢个210104个批呢，咁当然呢係我哋都要清楚同佢哋沟通，睇下即係药厂嗰个做法系或者佢哋个建议系点样嘅。咁后来佢哋亦都系嗰个建议呢就系我諗都系比较谨慎啦，咁所以呢就系都建议呢210104这个疫苗产品呢都是封存，暂时呢、 okay. 都不接种住啦。 嗯， 所以我想即主要都是我想是各方面在一个很急的情况底下呢我想在个沟通上面都是有点混乱。 嗯，其实现在有没有一些机制，如果疫苗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或者好像刚才好像今次事件这样药厂觉得有些谨慎起见要调查要停的，那就有些通知的机制其实有没有呢？因为我见有些市民就说他可能预约了八点几打，但是讲了十一点几才收到通知，其实很明显就已经迟了，信息已经没有意义了嘛。其实那个机制是怎样的通知？ 我想个机制呢，如果有啲咩事件呢，通常我哋而家都係用一个 SMS 嘅一个即係方法啦，係去通知到市民啦。咁当然我諗尤其是喺早上嘅时候呢，有好多市民都可能係出咗门口啊，或者係已经係去到咗嗰度等啊咁。咁所以呢我哋都明白呢係有啲不便嘅。咁所以嗰个机制去通知市民呢，一般都係用一个 SMS 嗰嗰度去通知嘅，咁同埋咧，亦都係即係我諗將來咧喺嗰個大家去同市民啊，無論係接種啊嗰方面嗰個溝通咧，都會係用翻呢個方法啦。 但十點公布叫停，十一點先收到 SMS 通知，咁未必個個會睇新聞啦，留意到噶嘛。咁呢個會唔會即係覺得係太遲，或者下次點樣做咧？要 我諗我哋。當然都會在即係今次的事件啦嚇，咁亦都明白是為大家帶嚟一啲嘅不便，咁希望大家都諒解啦。咁當然我哋都會睇翻即係而家現有嘅機制，無論係通知啊或者係喺唔同嘅溝通上邊咧，都會即係盡力檢討。我哋會檢討咧，然之後睇一睇咧有啲乜嘢係即係需要改善啦。咁我哋都會係喺成個嗰個機制啊、通知啊等等嗰度咧係。会再检讨的。 昨天见到公布讲到一些疫苗包装的瑕疵，就说其实前线人员都发现了不同的情况，譬如有22次是讲入一些盐水稀释的时候，瓶入面的即是樽入面的压力就大到令疫苗喷出来，有8次就是一些包装上面的裂痕等等。其实即你们有上报给代理商，即其实你事前都知道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没有遇过没有准备过是可能真的会叫停呢？这个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少了呢？又 当然呢，如果是我们的即是不同的接种中心的药剂师都有将这些问题呢呈报给卫生署，而卫生署呢也都是呈报给药厂。那这个呢，我想昨天署长都已经有解释到的了。那就是我们都要等药厂他看看在那个他们那个即是检视了这些情况之后呢， 佢哋嗰個即係俾翻我哋嗰個報告係點樣嘅咁。咁、所以其實琴日朝就係、即係藥廠咧係話翻俾我哋聽，佢哋嗰個、即係希望嗰個暫停接種嗰個情況，佢因為佢哋都需要咧係去調查咯。 OK， 而家除咗210102嗰個批次，仲有210104嗰個批次。在香港的嘛，咁理論上他哋同一個廠房出都可能有同樣的問題嘅，會不會最後可能全部燒毀曬？有冇計過條數係點啊？會不會追究翻藥廠嘅嘛？ 這個呢我們都一定是要等返即是藥廠呢他們調查完給返我們的報告啦。我想現在呢就去即是揣測他那個情況呢都是言之尚早的。 嗯、 所以我們都是、要等返他們那個、即是整體的調查報告啦。 嗯嗯。咁有冇要求藥廠在這段時間都即刻補一批新的確保沒問題的貨來香港先，咁影響香港的情況又可以少一點嘛。 我哋衛生署咧有緊密同佢哋即係聯繫嘅，咁一方面就當然要睇下其實而家我哋有嘅批次係咪真係有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如果係當然如果係有問題嘅話，佢哋一定係要俾翻盡快俾翻一啲即係冇問題嘅一啲嘅貨我哋啦。咁呢度咧衛生署一直咧即係都係有同藥廠咧係緊密溝通嘅、 最快幾時嚟到咧？如果真係俾到啲冇問題嗰啲貨嚟， 這個我想都是要等藥廠他們、即可以即給到我們、最新的信息咯。我們現在都是很緊密地跟他們聯繫的、 藥廠有沒有說即調查 結果何時出、會不會即派員來香港去調查這樣的、 其實、現在我們都、未有、即一個時間是說、他是會、何時調查完，但是呢、當然呢我們都希望呢是盡快的，我們其實衛生署呢是很緊密地跟他們溝通，即是希望他是盡快要告訴我們聽，然後呢就、令到我們知道呢現在即來緊的接種計劃呢是、即前面是怎麼樣走咯。 大家都關心啊，即係打咗第一劑疫苗嘅人士啦。咁之後如果要改期啊，實質嗰啲安排啊，係咪要自己再取消預約、再約過，定係點咧？呢個係點啊？會點安排呢、這個？ 我諗喺最主要就睇下嗰、那個時間啦，即係例如佢哋藥廠咧係幾時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咁我哋嘅如果佢係當然咧，佢話到俾我哋聽係。嗰啲批次係點樣嘅時候呢都要一啲時間呢係由公務員事務局嗰邊呢佢哋我哋有一個嘅即係嘅一個中心呢係一個控制中心呢都會睇住晒即係整體嗰個安排呀同埋呢係即係整體溝通呀、等等嘅。咁所以呢我哋都會即係有一啲最新嘅報告呢都會即係發出，令到大家咧係清晰嘅。 嗯，會唔會俾佢哋可能優先，即係早啲或者大啲機會揀一啲佢哋嘅日子係心儀嘅咁樣，即係優先咧俾佢哋打先咁啊？到時 當然啦，我哋都係會睇翻嗰個時間啦，因為大家即係喺book咗第二針嘅時候咧，都係即係有一啲市民係都係有先後次序嘅，因為就大家係打個先後次序，咁都會因應咧翻嗰個即係先後次序咧而去安排咧接種翻嘅嚇。 我看到衛生署昨天的稿裡面都特別提到，即是伏必泰的，即是 BioNTech 的第三期的效能數據，兩劑疫苗接種可以相隔19至42日的。這個就很清楚啦，如果42日內即是打了應該根據數據就沒問題啦，但如果調查再耐一點去到42日之後的，那怎麼辦呢？會不會影響整個疫苗的效能，影響打第一劑的人要再打過第一劑，即是打兩劑才，甚至可能去到打第三劑才可以完成整個疫苗的過程呢？ 其實咧就我諗琴日衛生署咧，佢哋都交代咗啦。基本上咧都係翻係相隔19至到42日咧係可以嘅。咁佢哋唔建議咧係再即係再接種過嘅、 但超過咗42日咧，就如果個情 況，當然我哋唔希望係去到超過42日啦，因為如果係超過42日嘅嗰個時間距離而家都係會好耐嘅。我哋希望係真係係會盡快咧係可以。是即是了解翻嗰个整体嗰个情况，然之后咧就令到我哋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嗰个影响咧系减到最 最低咯。 嗯，另外局長都想問埋啦，即係之前咧見到林正財醫生咧都有講到就話，政府係咪考慮緊喺一啲安老院嘅社交距離措施嗰度會放寬咧？即係喺一啲如果探訪者或者一啲院友咧係已經接種咗疫苗嘅話咧，咁可以喺一啲特定嘅情況之下，譬如戴口罩啊、通風嘅環境之下咧，都可以俾佢哋放寬去探訪啊？係咪考慮緊呢啲咁嘅方向？ 其實咧係嘅，我哋咧就考慮緊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其實無論喺個人嘅層面咧，以至都係成個社會嘅層面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咧嚟緊咧係有啲乜嘢即係調整嘅，因為咧隨住大家打疫苗啦，隨住大家即係嗰個期望啦，對於恢復生活正常翻多一啲咧，咁呢度咧我哋都要係開始咧。是去研究吓点样咧，系能够去即系恢复翻打咗疫苗之后咧，去恢复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其中一个我哋好关心嘅咧，就系老人院嗰个探访啦，或者系医院嗰个去嘅探访嘅。咁呢度咧，无论老人院同埋医院咧，其实咧我谂相关即系政策局咧，同我哋咧就大家都系一齐咧，系去即系睇翻呢一个安排咧。是可以怎样去做啦，同埋咧系我哋如果系即系有一个比较详细嘅整体个情况咧，都会尽快公布嘅。 好啊，唔该晒陈肇始局长。陈肇始局长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嚟嘅。另外头先讲到关于一啲疫苗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异常事件啦，咁啊见到大家都关心啊，其中有一宗咧就系打完 BioNTech 之后死亡嘅个案咧，涉及一个66岁嘅男子啊，咁啊见到咧喺委员会嗰度都有倾咗。初步話佢嘅死亡同疫苗係未必有關咯，請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成員黃志基嘅，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黃志基，頭先講到嗰個手中 BioNTech 打完之後又死亡嗰個事件，而家話同疫苗冇直接關係，這個係點樣得出呢個結論啊？ 其實同即係過往喺其他科興嗰啲疫苗裏邊都幾相類似咧，就係好多時呢啲嘅病人裏邊咧都有一啲即係先前已經有一啲嘅。疾病喺度啦，或者係有啲其他唔同嘅心臟病啊，或者係其他糖尿病。咁大部分呢啲嘅病人咧，其實喺你睇到佢成個病理裏邊咧，你會發覺可能佢哋根本已經係好高危，就算你打唔打個疫苗之後咧，都會有機會係會有突然病發嘅情況咯。 咁所以就係同佢本身嘅疾病有關係，那個病歷係嘛？ 是啊，其實呢啲即係呢情況其實唔係淨喺呢啲疫苗裏面發生，甚至乎係如果我哋喺好多時睇好多唔同嘅研究裏面咧，或者用藥物嘅研究裏面嚟講咧，你喺嗰啲咁高危嘅病人裏面，如果你做藥物嘅研究咧，你會發覺好多時咧，佢哋都係喺藥物研究裏面都會話啊，佢哋都好多有機會會有出事喎。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就算佢哋俾翻佢哋用安慰劑都好咧，都一樣會有出事嘅機會咯。咁所以從一個即係科學嘅角度，或者從一個統計學嘅角度嚟睇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見到咧，其實係因為本身自己嘅疾病咧，會影響到佢哋成個生命。 因為而家坊間有啲意見或者啲人嘅感覺就係、是、啊，係咪嗰個人本身有長期病患，咁所以打咗疫苗，無論佢出咗乜嘢事都好，都會係同佢嘅長期病患或者佢自己本身嘅病歷有關，而同個疫苗冇關咧？點睇一啲咁嘅講法咧？ 好多時喺譬如咁樣啦，講翻一啲過分敏感啦，呢啲咁嘅情況裏邊咧，咁你好明顯你見到喺過分敏感嘅情況裏邊，就因為你打咗疫苗，而疫苗產生咗一個嘅你嘅免疫系統嘅反應啦，導致到佢哋有一個嘅即係過分敏感啦。但喺咁嘅情況裏邊，你會見得到喺藥理上邊，你會知道呢一樣嘢係個疫苗所產生嘅咯。咁而喺大部分呢啲咁嘅個案裏邊咧，其他個案其實嗰啲即係死亡個案裏邊咧，其實我哋真係揾唔到一個即係好主要嘅原因，可以見得到個疫苗會產生到嗰個果效出嚟咯。咁但係亦都去講翻另一樣嘢啦，亦都係嗱，我哋從每一個個案嚟睇係咁樣睇法啦，但係我哋都要用翻大數據咧睇翻佢成個即係打咗疫苗嘅人同冇打疫苗嘅人嘅分別有幾大咯。 見到尋日委員會亦都話有兩個個案咧，就真係同疫苗有關係啦。佢有啲副作用嘅，同疫苗有一個因果關係嘅。嗰兩個係點得出又同疫苗有因果關係咧？ 嗰啲主要其實都係我哋知道係真係過分敏感咯，即係你其實打完支針之後，其實我哋早排都講過啦，喺美國嗰邊已經我哋知道，即係嗰啲過分敏感嘅病人裏邊咧，即係喺每21万人裏邊會有一個咧，會有一個即係好大反應嘅過分敏感。咁我哋即係我哋預期裏邊都會見到同樣喺香港會發生咯。咁所以喺呢啲情況裏邊，通常就會係喺即係半個鐘頭之內咧就會發生嘅。咁所以好明顯你見到曬即係嗰啲敏感嘅情況出現，譬如出疹啊，或者有呼吸困難啊，咁呢啲就係好明顯係見到係支疫苗同佢就直接關係咯。 我見到除了呢兩個個案，另外仲講咗一個叫做即係嚴重過敏反應喎，這個又唔係同疫苗有直接關係啊？這個係點啊？這個涉及一個35岁嘅女人嘅，咁就話打完疫苗啦，復必泰嘅，5分钟之後就出現一啲皮疹等等嘅，這個係有冇直接關係咧？這個有。 呢、這個就係我哋都覺得係有直接關係嘅一個個案咯，係佢係好快速咧就打完支即係復必泰之後咧就有一個反應出嚟咯。 嗯，咁因為我見就話有兩個就有直接關係，另外又再公布呢個嘛，我以為係有唔同嘅結論添，呢個係。 其實呢啲敏感嗰啲大部分咧，我哋好明顯一見就見到噶啦。咁其實仲係其實有其他病人未必係一啲咁過分敏感嘅，可能佢都會有少少紅疹啊嗰啲。咁嗰啲情況就好多時都唔會上報出嚟噶啦。咁就最主要就係嗰個病人自己要知道咯。如果佢係曾經出過紅疹，打完針之後，咁佢一定要話翻俾即係醫生聽。喺未來日子，如果佢再去打嘅時候咧，佢有機會會有問題咯。咁所以點解呢啲嘅 case 我哋通常都會話要去轉介咯。 嗯，好，我同阿黃子基傾到呢度啊。黃子基咧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嘅成員嚟嘅，同你傾到呢度。咁頭先咧講到有關於咧而家嘅復必泰疫苗就要叫停啦，繼續做調查啦。呢個事件你自己點睇咧？尋日就10点公布俾澳門咧就遲咗嘅，好多人都關心。歡迎打嚟1872311。 問題。衛生署知會香港代理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要求生產商跟進。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解釋，復必泰疫苗藥樽封蓋包裝有問題，主要涉及樽蓋的金屬環，如果金屬環鬆脫可以轉動，甚至變形谷了出來，就屬於有瑕疵，必須棄用。他估計在生產期間機械啤金屬環的時候太大力，或者藥樽在運輸帶不小心碰撞，可能會產生裂紋。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再多兩個人接種了科興疫苗之後死亡，本港累計有10宗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後的死亡個案，9个人曾經接種科興疫苗。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判斷之後，暫時未有1宗同疫苗有關。委員會昨日表示，接到醫管局呈報2宗接種疫苗後的死亡個案，死者包括一名60岁男士和一名80岁的婦人，兩者都是屬於長期病患。這是《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受到疫情影響，全港學校仍然未能夠全面恢復實體課，教育局暫時只容許全校教職員已經做定期檢測的個別學校恢復半日面授課堂。局長楊潤雄昨天表示，截至上星期五，一共有1400间學校提出恢復半日面授課程的申請，當中750间是幼稚園，佔全港幼稚園總數大約71%。中小學就有160几间，佔全港中小學總數大約是15%。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因應公眾對於智慧燈柱的私隱疑慮，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去年5月移除其中的鏡頭和藍牙交通探測器，但其他部門就在其他燈柱繼續安裝，例如運輸署在去年底完成在主要幹道裝設1200組的交通探測器，包括視像探測器、藍牙探測器和車牌自動識別探測器。有 IT 業界就認為署方安裝之前未有諮詢業界，運輸署就說已經做好私隱風險評估，搜集的藍牙資料會刪除。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央出手大改本港選舉制度，有民主派人士預示今後參政空間大減，傾向不參與改制後的下屆立法會選舉。曾經是民主黨創黨副主席的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表示，《基本法》依然定明循序漸進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 如果泛民政党研判香港长远，仍然会以选举为制度基础，加上新制度下直选议席未至于等于零。从本港民主派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来看，他认为继续参与选举是顺理成章。信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已经有超过150,000人接种的伏必泰疫苗，药厂通报港澳政府有批次的药樽封盖出现包装瑕疵，需要暂停接种，但是港府漫不经心，在澳门实停接种的一个半钟头之后才施施然跟从。政论说，事关人命，拖延公布还有什么好意思叫市民信政府，还有什么好意思怪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疫苗恐慌导致到佛人接种。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说，药樽封盖包装有瑕疵，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并不代表疫苗品质一定有问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全球供不应求，政府应该积极开拓货源，为市民提供更多的疫苗选择。社评说，中国是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上市最多的国家，特区政府应该积极请求中央支援，协助采购更多高质素的国产疫苗供港。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个星期将会审议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草案。在这个前夕，中联办收到238,000个香港市民的签名支持人大修法。社评说，反映了港人对于人大决定的坚定支持，是强大的社会共识，对外国乱港势力种种抹黑攻击狠狠地刮了一巴掌。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香港未来要更好，民心回归和提升管治属于两大必由之路，两者会为影响相辅相成。如果民心未能够真正回归，再精明干练的管治者恐怕亦都会事倍功半。社评说，除了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完善福利，就过去两年各种社会事件的争议，政府应该进行不偏不倚的彻查，给予大部分市民合情合理的交代。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村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澳海城三期对出。重复多次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村嘅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澳海城三期嘅，咁而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长沙环境处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着丽景一段就车多，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日出康城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慢车，另外太子道西由于有爆水管，东行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就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东行去观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啊，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东行去观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砵兰街。另外，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选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买好多年噶啦，佢就跌到咁低，使唔使啊嘛？冇错， 唔舍得甩咧，就越输越伤，即好似身体有少少伤口，发炎发到最后要割咗，就是、因为你唔去理，唔去止蚀啊嘛，一定要俾自己一个止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2021年3月25日，批次包装有瑕疵，港澳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 多两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专家称一宗无关，一宗待分析。 新增10宗确诊，4宗属本地个案，1宗源头不明。 美国欧盟同意重启中国议题双边对话机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9:12啊！讲到咧就 BioNTech 嘅疫苗而家就系叫停接种啦，暂时叫停，咁就要做一啲嘅调查啦，再了解个情况啦。咁啊，见到咧有啲人都问啦，啊，如果我之前打第一剂嘅BioNTech 疫苗啦，咁可唔可以第二剂系转打科兴疫苗咧？咁见到寻日咧政府嘅回应都话系唔建议已经接种咗第一支系 BioNTech 嘅市民咧，第二针系改打科兴嘅，咁就话都觉得应该系等政府进一步通知啦。咁亦都讲到啦，呢、这个即系所谓抽针嘅情况咧，而家喺大学嗰度咧都仲系一个研究阶段，咁啊就唔系一个恒常嘅接种方法嚟嘅，咁大家都留意翻啦。咁啊见到咧，寻日公布咗话系叫停打BioNTech 疫苗之后啦，咁见到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都有出席立法会啊，回答议员嘅质询等等啦。咁啊当时都有议员关心呢一次嘅事件啊，都请一位咧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早晨。 早晨， 蒋丽云，寻日你都有留意呢个事件啦，暂停接种伏必泰啦，咁啊10点钟啊政府出稿啦，你自己点睇成个通知嗰个嘅流程啊？ 嗱，我其实咧即系听到朝早嗰阵时咧就听到佢哋有人同我讲话，喂，澳门停打唔俾打呢个 BioNTech 喎，咁样， 嗯， 咁跟住冇幾耐，去到10点几先至知道，哦，原來政府香港呢邊先宣布。咁我話點解人哋把澳門嗰邊 OK 會早咗咁耐咧？咁早咧係咪？佢係好似係8:41通知啲市民噶嘛，係咪？咁點解我哋遲咗一個幾鐘咧？咁同埋即係當時我就唔係好清楚人BioNTech。你通知呢啲兩邊政府嗰陣時，你嗰封信嘅內容是什麼 ？OK， 咁咧就我就 check 過呢個政府嗰邊啦，佢哋話哦因為都係有啲破爛啊，有啲即係有啲樽啊有問題啊，個有問題啊，咁你唔緊啊，咁不過冇乜安全風險咁樣，咁咧就不過為穩陣起見咧就暫停啦咁。咁但係咧，我好似後期咧，我又聽到佢哋一又講，喂唔係喎，直頭原來係BioNTech都建議話停咁樣。咁即係所以即係我覺得喺呢度咧就比較混亂啲咯。假如BioNTech話要你停嘅話，點你又應該第一時間一收到呢啲咁嘅通知，即刻通知要停啦，係咪？咁所以喺呢度嘅話，我覺得個處理係唔理想啦。咁不過但係琴日咧就。政府方面佢哋都就呢件事件佢哋都覺得有改善嘅必要啦咁不過而家呢件事呢我覺得最關鍵就係、是、既然你BioNTech話呢個安全冇問題咁點解你又要叫停呢、你停咗嗰個有批次嘅210102 OK 咁大家都明白係咪咁另一個批次都未開箱㗎喎未開封㗎喎、210104個批喎咁點解呢批都唔要停呢啊咁就有啲不明白啦係咪咁所以即係琴日我哋喺立法會都質詢局長囉係咪 咁如果佢安全起见咧，因为佢可能都系同一个药厂出，可能都会有210102嗰啲情况，即系譬如啲樽裂咗啊，啲盖松咗啊嗰啲咁。安全起见， 佢唔系同一个批次啊嘛。你同一个药厂出嘅话，你摆安贴咁出咗全世界啦，咁多批次系咪先？ 因為昨天另外講到話公佈那裡遲了，即是你說跟澳門比遲了一個鐘有多，見到聶局長呢，即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都說，因為香港有兩個批次，就是正正剛才蔣麗雲這樣說，所以理論上如果你另一個批次可以接種的話，所以當局都花了一些時間去跟復星了解的情況。如果這個原因算不算是可以，即是解釋到他們遲了公佈 的理由呢？這個是 啊，你话咧嗱，其实咧好明嘅，你210102系早嚟噶嘛，早嚟你梗系先早啲用啦。咁佢生产咧就应该系即系应该系早两日添，系咪？因为另一个系104啊嘛。你呢个系102啊嘛，咁你变成嚟讲咧，你梗系预早用早嗰批先嘅 ，OK？ 咁嘅收，咁一定系咁噶啦。咁事实上，即系我就唔系话喺政府啊知道佢具体边批用先入用后，我按照分析都话，我琴日已经喺议会啦，我话你肯定你已经打咗十几万剂，呢十几万剂一定系210102噶啦。 嗯。 是吗？既然是这样，你即时停210102 ,ok? 那你咪去这个然后即刻看看即是另一批210104那里、可不可以这个继续打咯、是不是、但是没多久又说听到210104都要停、ok?、咁啊，跟住搏命安慰人啊，就話安全冇問題，安全冇問題。咁我都希望係咪？大家都希望安全係冇問題，只不過咧係包裝度出現事嘅啫。咁所以咧，琴日下晝政府走出嚟澄清咧，咁咧就都 OK 嘅，都解決咗一啲人嘅諗法。但係而家問題在咧，就希望政府嘅盡快啦。咁要話俾啲市民啦聽啦 ，OK？ 第二針啊幾時可以打咧？係咪嚇？咁啊，就另外就係密切觀察下啦。因為打咗都有十幾萬人啊嘛，咁啊當中有冇人有啲特別異常事件啊，或者點樣咯？咁我覺得專家委員會嗰度真係要好好地評估下整件事咯。 我見你話對於啲疫苗嚟咗香港之後咧，嗰啲品質監察都有啲意見喎，係嘛？ 係啦，通常嚟講咧，我哋訂咗貨嘅話咧，咁你收貨你都要 check 下嗰件貨品嚇、啊，即係外表上啦，係咪有冇問題啦？咁我咧就後來又聽到，即係我都有問人啦，咁佢哋話：喂，咁一嚟到就已經封入去嗰、那個特別凍箱嚟嘅喎，冷凍嘅喎 ，OK， 你好難去全部 check 嘅喎 ，OK 咁樣。咁假如係咁，咁啊當然冇問題啦。咁佢話佢哋而家咧就係、是。主要都是打嗰陣時去溝入嗰陣時，咁啊拆封嗰啲咁嘅包裝嗰啲嘢，咁然後咧睇到有問題咧，佢又擺埋一邊，然後就同即係上即係報就向上報告有啲咩事咁樣啦，咁我覺得咁樣處理咁都冇辦法嘅，都可能係而家暫時唯一咁樣啦。就當然啦，就係嗰個指引清唔清晰啦。咁你負責溝藥溝針，即係嗰啲前線人員，咁佢哋係咪可以去呢個去評定嚇啲藥有冇事咧？係咪？譬如顏色有冇事咧？打開嗰陣時，而家嗱，我聽講佢哋有啲蓋嘅鬆脱啦，咁雞蓋嘅鬆脱就肯定可能有某方面會唔會有啲影響咧？咁因為你點解有個蓋啫？個蓋就希望去即係穩定裏面嘅一啲嘢，密封裏面嘅一啲嘢嘛，係咪？咁而家雞個蓋鬆脱咗嘅，會唔會影響到裏面一啲嘢咧？咁即係我睇咧，就即係或者即係而家問題就好多市民而家佢哋都係擔心就係、是、喂，咁我打完嗰劑打咗第一針啦，咁仲有冇用先？使唔使又再補打翻先？係咪？咁 呢啲都未清楚啦。即係佢就話應該就唔使補打嘅。如果係喺19至42日之內，即係打完第一針之後。即係呢個範圍內啦，數據就話。 嗱，咁我又我唔知呢句話邊個講噶啦。咁 ，but anyway， 當然啦，你唔使補打。咁但係即係我覺得， 我覺得你可以 OK， 遲啲假如係有新嘅一批疫苗運翻嚟，咁、當然即刻要為第一針已經打第一針嗰啲人去補去打第二針，然後打完之後。咁你可以係呢、這個一個月之後，可以呢就係、是、抽查一啲人嘅身體嘅抗體情況。咁、 okay, 如果已經產生合理程度嘅抗體，咁即係換言之，第一針呢一批210102呢一批嘅疫苗、就應該係冇影響個藥效啦。咁咪唔使補打囉。 Okay. 但系你抽查一批嘅、一批人士嘅打完两针之后嘅，咁你发觉咦唔系喎，个身体里边根本就不足有应付疫苗，或者系个抗体好少啊，只系好似打完第一剂咁样，咁可能嗰啲人咪需要补打咯，咁啊到时先决定咯。 好啊， 但系而家关键，我觉得你第一时间你就系210104，OK， 一方面你入手嘛，安全冇问题，另一方面又暂停。咁即系点啫？停几耐啫？系嘛？ 好啊！ 咁即系我觉得政府尽力要去追佢咯，啱唔啱啊？一日发十个 email 俾佢啊，啱唔啱啊？ Okay, 好，我同阿蒋丽云倾到呢度，唔该晒你。蒋丽云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再请多位议员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热血公民嘅立法会议员郑松泰，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郑松泰，点睇寻日政府嗰个公布有关于叫停BioNTech 呢一个嘅接种？ 我谂首先最令市民反感咧，系好多市民系因为睇到澳门去暂停嗰个嘅伏必泰嘅消息嘅时间咧，咁先系即系有一个反应，就系点解澳门停咗咧咁，然后先至香港咧迟咗成个钟头先有一个嘅即系正式嘅决定或者通知啦。咁呢个其实系即系最大嘅问题，即系站喺市民个角度，即系嗰个信息嘅混乱。在澳門那裡為何會快過香港呢、這個也反映了就是說其實政府和這個藥廠藥商之間那個溝通問題啦、其次的就是另一件事啦，當那個消息決定了之後的時間的話，其實有些市民也都剛剛可能去到這個注射中心、甚至去到等到下午去到兩三點的時候呢，其實各方都未可以很清晰講到究竟受影響打了那些啦，等緊打嗰啲啦，尤其係打咗要準備諗住接種第二劑嘅朋友啦，咁究竟係有幾多少人係被受影響嘅？相關嘅安排係點？咁如何跟進嘅問題？咁呢一個咧係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根本你個信息混亂到就係大家等咗大半日，你都冇辦法嘅，就係話俾人哋聽係啲咩問題。咁、所以其實嗰個咧係唔單止係嚇親市民啊，老實講。同埋，其實對於即係政府，佢即係話諗住係即係推廣接種疫苗，係為咗係盡快係令到個疫情係即係比較有科學啦，同埋係比較即係能夠受控嘅話咧，依一個係非常大嘅打擊嚟嘅。即係其實佢呢個係由壓根去打擊佢，因為事實上咧就係佢有啲市民係佢可能唔打科興，佢又諗住打伏必泰。咁到你有得俾佢揀伏必泰嘅時間，呢伏必泰喺第一。即係打咗唔夠一個月啦，就出現一個咁樣嘅混亂情況。咁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呢個係政府呢一刻佢唔係話單純去要處理伏必泰幾時打幾時唔打嘅問題，係、大家對於政府去處理嗰個疫苗嘅注射嘅管理啦、嘅行政問題啦、個信心啦。OK， 咁啊，再仲有一個其實都係幾關鍵嘅。 係。 但是如果打了的朋友的话，其实那个安全啊，同埋即係佢哋嗰个注射者有冇保障啊。 佢哋都几强调话个批次就未见受影响，呢个批次有安全问题嘅，即政府嘅讲法。 我相信佢哋不断係要，即係佢哋不断会咁讲呢个信息。咁、但事实上我喺个机制上呢一、个呢係到目前为止係未有任何嘅我觉得令人安心嘅措施。嘅漏洞嚟嘅，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事實上嗰個注射疫苗嗰個部分咧，喺嗰個使用疫苗條例咧，使用疫苗條例嗰個我哋去審議嘅時間咧，其實有一個嘅豁免權嘅，即係所謂嘅去追討或者係一個即叫免責權啦。咁、尤其包括嘅就係話注射者同埋呢一個嘅運送相關人員嘅單位。咁即係話換言之咧，你喺嗰個嘅過程裡面，如果因為嗰個嘅醫生啦。或者係個運送嗰個過程嘅單位咧，佢有啲咩嘅即係所謂出錯咧？其實喺而家個條例上面，佢係免責嘅。咁好啦，咁而家即係好在嘅就話個廠方去主動 去回收啫。咁你強調佢冇安全問題啦。咁但事實上，萬一真係有問題嘅時間嘅話，咁係咪等同於注射咗呢一劑而有危險嘅市民佢係冇辦法追討咧？咁呢個其實係要釋除大家疑慮嘅。即係唔係你等到人哋有出咗事嘅時間，你先 OK？ 我出咗事，我問你可唔可以追討？我出咗事嘅時候，我都唔知道我究竟仲可唔可以講到嘢啦，係咪先？ 嗱，各位即係聽眾咧，如果你尋日會唔會都咁啱係預約咗，尋日係打呢個嘅伏必泰 BioNTech 嘅疫苗咧，可唔可以講下你遇到嘅經歷係點樣咧？歡迎打嚟18723111，或者有冇聽到啲身邊朋友有類似嘅經歷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嘅。頭先阿鄭仲泰就講到即係唔知。即係有一個嘅豁免嘅條例啦。如果真係有安全問題嘅話，亦都唔知道嗰個責任啊、追討等等啦。咁你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再可以點做呢？譬如針對今次嘅事件啦，會唔會都有需要向即係復星嗰方面去追討賠償咁？ 嗱，我覺得第一樣嘢，首先咧，其實就係要安頓翻已經打咗即係疫苗嘅市民嗰啲嘅即係人心嘅問題嚟嘅。佢你應該咧嗰100,000市民咧，佢已經係盡，我覺得佢應該喺呢個禮拜要盡佢嘅能力咧。是跟他们有个联络和专责的部门跟他们跟进。我觉得这个是基本先的。但是第二的就是喂即是你现在是讲紧已经是有100,000人300,000人啦即加埋科兴啦是接种了。但是你见到个数量其实明显是即是处方和即是卫生署啦和政府他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是去应付一个这么庞大的人口以及一些可能注射疫苗带来的问题。咁所以嗰個反而嘅就係政府喺高層上，你應該係見得到呢個問題所在，唔係再等多幾十萬嘅時間有任何問題。即係我都係所以重申，今次其實係個藥廠相對有良心去自己收翻嘅啫。你唔係等到出事嘅時間先話叫你去處理喎。咁所以咁都政府都明顯俾人感覺倒瀉落蟹嘅話，咁你可以可想而知，真係出現一啲疫苗事故嘅時間。咁佢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我覺得反而重要嘅。你話去到點樣完善翻嗰個所謂追唔追討啦？咁有陣時好多市民都話人都死咗啦，你仲講啲咩用啊？咁樣咯。 即係譬如而家已經有啲機制監察住打完疫苗之後有冇一啲異常嘅事件啊嘛。如果話針對呢一批即係咁多萬啦，100,000+打咗第一支 BioNTech 嘅市民，去細細咁詳細去追蹤佢哋本咩情況，又可唔可行咧？其實又？ 我相信咧，其實有其他國家嗰啲做法可以參考嘅。我所知嘅就其實其他國家咧，甚至你打完之後咧，佢連續嗰幾日咧都係有專人係直接同你係電話聯絡，或者係透過即係我哋嘅通訊科技同你聯絡。 人手上都好多喎，通訊科技都要人手。 即係佢好簡單嘅啫，其實有一個 app， 俾個 app 你，咁啊叫你填。即譬如佢有幾個問題，問你有啲乜嘢嘅症狀，咁佢作為一個嗰個嘅資料庫去做一個初步嘅 assessment， 咁呢啲其實係你可以利用個科技幫到你。咁但我唔明點解我哋個政府就係即係搞嚟搞去都咁落後啫嘛。 好啊，同阿鄭松泰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啊。鄭松泰咧就係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啱啱就傾到啦，同兩位議員啦，包括有蔣麗雲啦，同埋鄭松泰啦，就講到有關於而家 BioNTech 咧就係話要暫時係停打咁啊。之前已經有超過150,000人劑咧係打咗嘅，超過150,000劑係打咗呢個 BioNTech 嘅疫苗嘅。咁啊，而家就話係有一啲嘅包裝上面有瑕疵咧，咁所以就喺衞生署呈報咗俾代理商之後咧，而家就係決定係要調查。要暂停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难以在伏必泰疫苗抵港的时候即场抽查，因为疫苗对温度很敏感，抽查可能会因为温度上升而有机会影响疫苗。他认为樽盖松和樽身包装瑕疵问题可以用肉眼察觉，质疑疫苗生产商在品质控制的时候为什么未有发现，亦都没有为香港提供即时叫停接种疫苗的后续安排，形容是没有责任感。

1080個人士咧係喺公佈之前咧係接種咗呢個嘅 BioNTech 嘅。咁另外咧喺BioNTech 亦都係回覆過我哋呢次嘅事件啦。咁佢就話疫苗嘅安全性咧對 BioNTech 係至關重要。咁喺知道咧有其中一批喺香港同埋澳門地區嘅疫苗入邊咧有少量嘅樽蓋咧係有一啲瑕疵之後咧，係已經即時咧係暫停咗兩地復必泰疫苗嘅接種，亦都係同時展開調查了解原因啦。咁呢一次嘅調查範圍包括咧成個運輸鏈。分包装以及是灌装生产的过程和疫苗去到接种中心之后的工序，现在都说是相信这些疫苗是不会对接种人士构成任何的安全风险的。但是在谨慎性考虑之下， BioNTech 和复星医药已经通知了香港和澳门相关的主管部门是停止所有的注射疫苗的接种，直至调查结束。又说这个批次没有在其他的地区供应，其他批次的疫苗产品是不受今次的调查所影响的。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会不会昨天都有一些人士是去了中心嗰度咧，系谂住打 BioNTech 疫苗嘅咧，讲下你嘅经历啊！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黎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黎生，你好你好， 听到嘛？ 听到清楚， 系， 请讲。 我咧就喺加拿大打嚟嘅，系 Alberta 嗰 Alberta 省，咁就听咗你嘅几个节目咧，啊千禧年代啊，咩自由风啊嗰啲咧。就發覺你即係依家香港嗰啲市民咧，就好擔心話打第二劑，即係Pfizer BioNTech 嗰個疫苗第二劑。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呢度咧，即係由開打初開打咧，就打完第一劑之後三個禮拜係打第二劑。但係3月15日開始咧，就加拿大政府咧就想多啲人打呢個疫苗咧，就想所嘅依幾個疫苗咧，即係我哋打三種咁嘅Pfizer。Pfizer BioNTech、Moderna 同埋呢個 AstraZeneca， 咁就全部咧第二劑咧就要一路 delay 到16个礼拜之後，即係4个月啦。即係打完第一劑就要等4个月先打第二劑。咁我哋都即係好多台人即係都幾猶豫，究竟第二劑個隔咁耐 O 唔 OK 嘅咧？但都冇得選擇啦。你政府話隔4个月。咁啊，要咪4个月咯，唔通死佢咩？系咪？咁問題就係依家嚇就係、是，即係你我聽到你哋啲節目咧，即係你哋隔42日嚇，都好似咁擔心。咁我哋等4个月都係咁等啦。 OK 嚇、啊，我哋依家唯一我自己係打咗呢個Pfizer BioNTech 嘅。咁呢度我反應啊，你知啦，依度啲唐人咧。就通常都是揀呢、這個Pfizer 同埋 Moderna， 但是呢個 AstraZeneca 咧，佢喺美國上嚟嘅，美國就唔批，但就叫我哋打。咁好多唐人咧就好抗拒打呢一隻疫苗嘅。 但你哋 佢啦，呢啲 自己唔 緊要嚇。 你自己咪都傾向即係佢即係隔耐啲打啦，睇清楚嗰啲數據啊、安全性啊，會唔會係即係傾向呢一方面多啲咧？ 唔係，主要目的就是政府想多啲人打。 Okay. 想你哋即係打第二劑嗰啲人咧，嗰支疫苗咧就俾埋 多啲人先打 咗第一劑，嚇多啲人打。 因為 你打咗第一劑之後咧，一個禮拜之後，一兩個禮拜之後就已經有成超過90%個抗體嘅啦嘛。咁佢寧願多啲人有抗體，佢就算過咗唔知幾3-4个礼拜之後就去到50%啦，但起碼都有抗體啊嘛。咁佢就想盡量就多啲人打。但係依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就即係好猶豫，4个礼拜之後咧，唔係4个月之後咧，即係16个礼拜啦，16个礼拜之後咧，佢仲剩翻幾多抗體咁解啫嘛。但問題，如果佢政府即係要得你，即係可即係容許你哋隔咁耐打，咁咪都要順佢噶啦，冇得冇嚇，都要跟翻佢個 policy 去做啊。 OK， 好啊，唔該曬黎生。仲有尹太啊，黎生佢講到加拿大情況，尹太講本地嘅情況定外國嘅情況咧又？ 冇啊！我講緊本地情況啊，我想講自己嘅情況就係、是、我同個女咧就打咗第一劑復必泰。咁如果頭先聽陳局長講啊，唔緊要啊，總之42日內打第二劑都冇問題。我自己留翻去香港就冇問題嘅。不過我特登夾啱時間，我女本來打完第二劑咧，隔一個禮拜咧就會翻英國開學咯。咁、即係留學生都係高危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喺即係4月中之前打唔到，咁佢就半天掉啦。即係佢冇理由為咗都唔知幾時可以打第二劑，咁又留翻喺香港。佢已經 即係佢已經留咗喺香港一個學期，冇翻到去英國開學噶啦嘛。所以我想講就係頭先李主持都講得啱，就係咁會唔會考慮第二劑有邊啲係優先可以都打先，就唔應該係順噴你係第一劑係幾時噶嘛？大家一齊就順噴幾十日咁樣咯。咁我諗政府要考慮唔好就係成日行政方便就照個日期嚟噴，而係睇下有邊啲人需要有啲有啲需要嚟香港嘅，就要俾嗰啲人先咯。 有冇得喺呢度打第一劑，但係喺出面即係、就是、去加拿大係嘛？頭先定係邊度？ 英國 英國嗰度打第二劑有冇得咁樣 嘅？我暫時冇聽到咁安排咯。 嗯。咁所以，但系你做家長都好擔心喎。而家咁樣真係學你話齋， 滿天掉咁唔知做乜，即係以為自己安排得好好，夾啱時間。但係咁我都明白政府都唔想。不過我覺得，如果真係再有疫苗嘅時候咧，真係應該優先俾嗰啲打咗第一劑嘅人。而第一劑嘅人之中，譬如我呢啲冇所謂，留喺香港你咪俾我可以即係最後42日之前打。咁但係一啲留學生或者趕住出去公幹，或者真係有急事要離開香港啲人，你應該要。俾佢哋打第二劑先，如果唔係真係前功盡廢，人亦都嘥咗第一劑嘅針藥咯。 明啊，唔該曬。 咁頭先嗰位聽眾我都想講，加拿大嘅做法，咁佢自己都覺得擔心或者唔啱，咁點解香港要跟佢啫？我覺得係咁樣，即係寧願係有一批人真係有好高嘅即係保護率，好個都打到半天吊咁。咁我覺得就我唔認同加拿大做法。如果佢講加拿大做法係咁嘅話， 寧願一次過打曬兩劑啦，都好過即係打一劑咁。啊，尹太嘅睇法就係咁啊。咁仲有咧就係朱女士，早晨。早晨，朱女士，係啊，聽到聽到，係你，係你好啊。係 啊。 係請講。 我想講咧，而家你係咪替咗葉冠霖㗎？ 哦，呢、這個都要等翻即係安排啦，總體安排啦嚇。 冇啊，我講孔凡毅咧，佢之前講話喺某一個場合講過咧，就話即係話死咗咁多個人啦，佢就話成日話冇直接嘅關係，即係同打科興疫苗或者呢只 BioNTech， 佢都話冇直接關係嘅、 嗯。 但係佢又講過話有可能有間接關係喎、哦。咁可唔可以嗰個間接關係政府澄清多啲呢？ 嗯， 咁、啊、可能有間接嘅關係㗎嘛，咁佢、嗯、但係就冇乜點樣提個間接關係，係咪第日要等到解剖啊？樣樣嘢出曬先至講得俾我哋聽個間接關係呢？但係而家啲市民係一路打緊㗎喎，咁如果有間接嘅關係，係咪都應該同我哋解釋多啲呢？ 嗯。好啊，唔該曬朱女士，佢又主要關心即係一啲疫苗同一啲嘅事故啦，包括死亡等等啦，係如果冇直接關係，有冇一啲間接關係咧？咁啊，想當局解釋多啲嘅。聽到朱女士嘅睇法啦，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我哋繼續討論劉以暢先生嘅《槍切》，作者點樣同嗰個女孩子嘅對話呢？ 作者对女孩话：穷人亦都有权争取幸福同埋快乐。女孩子话：日子过得太苦，一啲乐趣都冇。作者话：应该设法争取。佢问：点样争取呢？作者答：只要有决心。佢低下头，陷于无极嘅沉思。 呢篇散文写到呢度，作者咁样讲：佢仍然系一个弱者，喺佢走后。作者就有一个可怕的联想，想到被送往屠场的肥猪，或者截了翼的飞禽，他觉得边个都不能够帮这个少女，因此他叹气了。但是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竟然有一个意外的结尾。 那个出钱购买快乐的老头子忽然走来要人，见说这个是个骗局，协约的少女进门五到五个钟头就逃得无影无踪，故事就是这么简短。这个简短的故事却不容易忘记，没人知道那个少女走了去什么地方，包括她的父亲在内。 这篇散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结尾的。 我放下手里面的笔，抬起头来，另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刚好就在这个时候飞来。这只小鸟在我面前兜了圈，又飞去好远好远的地方。我点起第四支香烟，忽然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感觉，它会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我想 这篇精彩的散文就这样完结了。刘以暢写活了这个窗前的作家，他有同情心， 但是又无能为力，为女孩的无助感她觉得悲苦。但是这个女孩子勇敢地逃出魔掌之后呢，她又愉快地祝福她、哦、美美到来的人生风景，不是要写丰富的悲剧情节，而是要勾画到人生无情的安排。但是如此坚强的意志勇敢，却又往往可以改变命运。写小说可能需要丰富全神的实景情节，但是小说家刘宇畅并不采用一种小说来写，他选择用一篇散文来倾诉人性的声音，同时亦都鼓励了生命的勇气，追求人生幸福和快乐，必须要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刚刚出道的时间是1967年，同个喜剧泰斗查理卓别林合作《香港女白象》 他不是做演员，他做导演， 他是快乐少将，追求健康吴耀汉、嗯、 我精神了个女人，我想跟他结婚，你说不得这方面呢，我就学到千祈不要威胁这仔女，你就未必是着数。通完波仔之后、嗯、最重要态度乐观的。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全国人大早前就决定修改选举方法，工联会的黄国健， 432那个可能性大一点，因为40选委会出来那个呢，可能是无执政党之名而有执政党之实。 自由党的钟国斌， 我就担心太多新人入去，对于个运作未成熟，可能有时啲局长打电话嚟，喂帮帮手啊，支持啊，他就支持，死火啊，喂，里面可能那些议案是有问题都不顶的、啊、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Beyond Tech 啦，而家系叫停啦，咁就而家咧就话啦，有啲人就话啦，如果迟咗打第二剂有冇影响咧？可能有啲人打咗第一剂，咁而家第二剂因为个批次上面有一啲嘅问题，第二剂唔打会有咩影响嘅咧？咁见到啲专家都话，其实第二剂咧通常都系属于叫加强剂，咁就系可以再次刺激身体嘅免疫反应嘅。咁专家都相信啦，如果迟咗系接种咧产生嘅免疫力咧，唔会有明显嘅分别嘅。咁但系咧就暂时冇咧42日。之后接种第二剂嗰个嘅抗体数据，嗱，继续咧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食物及卫生局前政治助理陈海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早晨，陈海欣，寻日有冇留意BioNTech 萨廷嗰个接种嘅公布啊？你自己点睇呢个？ 嗱，呢个都非常之留意嘅，同埋今朝早亦都有听到政府嗰个回应啦，同埋寻日记者会啊，包埋喺立法会啊，同埋记者会等等嘅内容。咁其实咧，今朝都留意到，其实我谂外界啦，同埋阿萧乐文你都追问紧政府嗰个公布嗰个究竟出咗啲咩问题？其实听完一路以嚟咧。我仲未睇聽得到究竟個溝通出咗咩問題，因為事實上呢，我哋睇返政府出新聞稿嘅時間啦，包括中文版同埋英文版呢，係相對下鄰近嘅澳門係遲好多嘅。嗱、嗯、其實呢一個呢，我覺得呢佢哋係要清晰講點解，因為呢疫苗嗰個樽有問題呢，其實係亦都係喺駐場嘅藥劑師見到，通報俾衛生署，再由衛生署通報俾藥廠聽、嗯、所以其實衛生署應該有心理準備，隨時藥廠會有任何公佈啊，佢哋應該點處理呢？今日嗰、那個話個安全冇問題，所以呢，所以純粹可能係溝通上遲咗通知大家。嗱、這個呢，我覺得唔應該心存僥幸嘅。萬一下次真係涉及安全嘅話，遲咗個零鐘，對嗰千幾人打咗針個影響係幾大呢？我覺得如果今次做得唔好啦，我諗究竟個溝通局長不停咁講溝通，究竟邊一點出咗問題？哦，原來通知嗰19間係有個時間嘅落差。咁新聞稿呢，其實新聞稿除咗由政府嘅公務員通知嗰啲注射中心之外，其實透過傳媒即時發放一個訊息，就叫啲市民唔好去啊，咁樣呢個都好重要。 嗯、 第二點咧就係、是、我諗大家都睇多一樣咧，就係、是、個英文稿發嘅時間咧更遲。是12点几的。因为我昨天看到呢，有一些外籍的人士和一些南亚裔人士、 嗯、 就是我们少数族裔的朋友是完全是得不到这个资讯的。 嗯、 嗱，咁呢個成十二點幾，講緊澳門係八點幾已經通報，呢個落差究竟喺邊度呢？我諗政府即使唔係啊，而家公眾向我哋解釋，佢哋自己內部應該要有一個嘅檢，即係一個調查嘅機制，因為如果真係出事好大鑊。嗱，第二啦，就係我哋都留意到。而家啲針有問題 ，OK， 暫停，冇安全問題，純粹可能係包裝上嘅啫。但我諗你都有聽到專家講啦，崔俊明嘅劑師都講啦，其實喺嗰個包裝啊嘅外表有咁嘅情況咧，其實都罕見嘅。 嗯， 咁我心諗政府咁用咁多嘅錢買咁多批次嘅，即係因為總劑量都大噶嘛。 嗯， 咁喺你個購買嘅合約上面個條款上面。你俾咁多錢買衫都有退貨機制啦，又或者萬一有事，你要承諾幾多日內去送翻合安全或者合我哋香港要求嘅批次嚟俾我哋？我諗個合約條款係咪都要交代一聲？哇！佢而家完全有問題，佢可以自己開會。哇！如果佢真係開足一個禮拜，咁點算啊？又或者開超過42日又點呢？有冇退款機制呢？有冇幾多日內保證送翻第二批新嘅藥俾我哋呢？呢一個呢，我覺得用咁多錢去買冇理由，嗰、那個合約條款冇寫明呀，係咪？咁政府呢個又要交代囉。第三啦，就係嗱，而家伏必泰停咗，剩返市面上就得一種疫苗嘅啫。咁政府有冇下一步去諗係咪淨係剩咗第三隻疫苗呢？香港係未到的。咁究竟我哋而家有冇需要再启动呢个采购嘅程序？諗下係咪需要再向第四款嘅疫苗去选购呢？而家已经有一啲疫苗呢係打一针，亦都係得到国际认可嘅。咁我睇唔到政府就係、是、啊而家伏必泰出事啦，佢哋就等佢可以几时打针。咁而家市民就係、是、老实讲，即、就、係、是、我会觉得有一样嘢面对现实嘅，就係、是、我哋知道疫苗呢係令我哋能够跳出呢、這个即係走出呢個逆境嘅其中一個方法，但係香港市民嘅信心有動搖，會擔心嘅，同步亦都有出現一啲異常個案，所以政府每一步處理得唔好咧，影響香港而家注射率達到唔到我哋之前所講嘅七成嘅話咧，其實會前面所有做嘅嘢咧。都是前功盡廢咯。 陳凱仁，就算真係有個機制啦，話啊呢一批次有問題，即刻換翻批新嘅翻嚟啦。你覺得其實市民仲即係喺個信心上面夠唔夠膽即刻打咧？會唔會都拖延咗成個接種嗰個進度咧？ 我覺得嗰個打針嗰個一定有影響嘅，唔多唔少啲人咧都會誒睇定啲先啦，睇下再嚟嗰啲嘅批次有冇事先。即係我覺得係心理上嗱，事實上要同各位聽眾講，係個安全質素咧，而家係話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市民個心理質素就係都會變咗好似一個觀望嘅態度，覺得我咦你再嚟睇下你係咪 OK 先？咩眼鏡失驚無神啊，請曬假朝頭早去到疫苗中心，你突然間又殺停咁樣，即係。呢一個係都會有一個影響嘅，咁所以政府咧點樣喺危機處理咧係好重要。譬如今次咁，如果佢能夠及時、適時、更早去通知俾大家，同埋將個焦點係放落去個安全係冇問題嘅，冇安全問題。而家焦點係放咗落去好多咩？佢遲咗公佈啊，或者佢跟住下一批係幾時嚟啊？其實呢啲好似政府通通都唔知道。其實係有冇人有咁多嘅公務員，你翻查翻個合約究竟係點咧？哦，大家冇問題，我哋咪退錢買個第二款咯。又或者我哋會喺幾多日之內有個質素保證期，佢承諾咗我哋發現有問題，兩個星期會有新貨到嘅，大家唔需要擔心。喂，咁你已經釋除曬所有市民嘅疑慮，但係而家我見到係你問乜政府都答唔到啊，即係好唔準確咁答到市民啊嘛。咁對整個疫苗打針嗰個係，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喺度。 嗱，仲有唔夠一分鐘咧，但係向前看啦。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係令到真係啲市民對於接種疫苗可以有翻個信心咧？除咗話係咪可以有第三隻或者第四隻嘅疫苗快啲嚟香港之外？ 我諗第一樣嘢咧，一定要開誠布公㗎。我諗大家琴日聽到伏必泰停一剎停咧，好意外，係因為咧之前我哋都冇聽過話有五廿幾樽。疫苗是發現有這個的瑕疵在這裡，我覺得有些什麼政府要盡快公佈給人聽，我們市民得到的知識也都是他找專家出來講解，現在就是很突然的嘛，是吧？昨天我們才知道原來一路都有通報到疫苗的樽有問題，為什麼之前不聽你發布的，你沒有講過的這樣，還有另外就是要第一時間去將那些危機處理得更好。 OK， 好啊，麻煩陳凱欣，和陳凱欣談到這裡。陳凱欣就是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來的，今天千禧年代都來到這裡了，差不多了。